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国共之战即将升级。 当解放军以为能够和平解放天津，但最后都要开战。咁如果北平同天津一样开战，咁祖国灿烂嘅文明仲能唔能够保存呢？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在日本学界享负盛名的女子 Aiko 今年推出她第41张的作品，同时间用这首歌曲宣扬爱要及时，就好像吃零食一样，要珍惜懂得爱惜，亦都要懂得享受。用零食比喻爱情，不知道你又喜不喜欢呢？日本男榜推介的作品 Aiko 塔比特 I 吃掉的爱。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有这一首的作品 Aiko 吃掉的爱。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全球暖化引发极端天气，受热浪困扰，热天更热更危局，持续热夜令人好难瞓得着。超强台风、极端暴雨吹袭，极端风雨威胁斜坡同低地。以上内容并唔系电影桥段，人为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暖化，带嚟前所未见嘅极端天气。我哋要及时低碳转型，减缓全球暖化，撑碳中和。 11月1号星期一的骚动音乐 ，Hello， 插电星期一啊，嚟到呢、這、一个，逢亲星期一都觉得是插满电咁样翻嚟啊， 好快就会消磨晒咯。你果然真系而家开始每一日可以谂到一个形容词俾嗰日， 系啊， 插电星期一， 唔系呢个 weekend 我觉得系几插电嘅、因为真系好耐冇体验到啊，经历到嗰一种 energy 啊，即系喺呢个 weekend。开心嘅就係大家朋友约出嚟食嘅食玩嘅玩咁样啦。咁、当然即係都係会有少少唔多唔少都仍然有啲嘅規限喺度。咁但係即係亦都好难得大家嗰个气氛就係、觉得好似终于好似可以出嚟聚下啦，即係有呢一个感觉喺度，我觉得係几精神嘅。咁啊 weekend, 周街都系人啦、啊、，Halloween 周街都系人，真系噶，你净系行条街咧，有时可能你喺条街路，就算你冇乜特别话做啲乜，你净系睇下人哋嗰啲服饰啊，或者可能睇到人哋成班 friend 行出去一齐玩啊，嗰一种嘅能量都会带到俾一啲能量俾自己咧，咁、我觉得系几开心。呢、這个 weekend 我都冇乜做过啲乜嘅，其实系真系周围走咯，真系周围走，然后睇下人哋嗰啲装扮又好，哇，好似好劲，咁好犀利。聊下人哋倾下偈啊，哇！你件衫喺边度买噶？边度整啊？自己整噶咁样，咁就觉得啊，好似又冇浪费到 weekend， 好似有啲嘢做下咁样咯。 有话题咁样咯，可以 系啊，拗下人讲嘢嘛。即系一个人咧，有时咧停留喺自己嘅圈子太耐，唔认识一啲陌生嘅人，或者唔认识一啲新嘅朋友咧，其实有时都会几没趣噶。即系因为你嗰个圈子一路都系咁大嘅时候咧，你讲嘅 topic 嚟嚟去去都系离不开一啲好相近嘅话题。咁你有时认识下一啲借呢啲机会认识下一啲陌生嘅人，你又会即系有啲新啲嘅冲击带到俾自己咯。 我都系啊，我呢个 weekend 咁又系其实对于万圣节冇特别嘅庆祝啦。咁但係就又係一個睇 show 嘅 weekend， 佢一睇好多唔同類型嘅，有譬如陳黎啦，跟住呢有一晚呢就去咗一個比較細型啲嘅，佢又唔係叫 club， 但係即係總之睇人打碟嘅，咁佢就玩一啲暗黑曲風嘅嘢。 OK， 咁你人會好多，咁但係即係主辦嘅朋友，咁佢又會邀請嗰啲 DJ 打碟，咁佢又真係有唔同嘅 genre，即係有啲 dark techno 啦，跟住 drum and bass 啦，有啲即係係啦，有啲即係bass 嘅 dubstep 嘢啦，咁有啲就係啦，即諸如此類。咁每一個人出場又會玩自己類型嘅音樂啦， 係。 咁跟住昨晚又去咗睇Jazz Festival 啦，喺西九嗰度咁又去另外一啲，咁跟住你就睇唔同嘅音乐类型嘅，咁你又发现哦，其实都几多嘢拣嘅，即系如果你要去揾嘅话， 同埋乜嘢类型都有啊！即系而家盛在一个 weekend， 你睇可能睇几个 show 咁样啦，你会发现啲类型真系实在系多咗好多嘅，即系有一啲可能叫做pop 少少又有嘅，头先你讲嘅一啲电子嘢，以至一啲 jazz 嘢都有咁样，大家可以即系发掘到自己喜欢嘅嘢咯，大大细细嘅场地咁样，其实我觉得嗰个气氛几好嘅， 气氛好啦，人多。即系人多噶都咁，都你见现场啲人都好 enjoy 啦，成 系 而最正嗰样嘢咧就系拗水吹呢样嘢，即系虽然我个人咧真系好怕丑，但系 冇说服力啊 ，sorry， 你系最冇说服力啊！ 最近我有一句笑话成日都讲啊，有酒就系朋友，即系 喂，你呢啲唔系拗水吹，你呢啲系拗酒饮， 唔系啊！即系大家手上面只要拎住一个杯，有酒咧，有酒就系朋友。 摸住个酒杯底就可以， 酒杯底 摸住个酒杯底就倾到偈啊，系嘛？ 系啦，即系有一嘅其中有一个咧，就系喺总之就系个后台现场咁样啦，咁见到有人攞走嘅，咦？就問咗一句，咦，原來呢度有酒飲㗎，咁跟住之後就攞啦，咁 你好 cheap， 跟住對方就話好啊，你以話攞俾你啊，好多啊，咁 你個人可唔可以高尚啲啊？可唔可以行埋去，唔係因為有嘢飲咁樣行埋去？我哇，你哋講緊啲咩？講音樂，我啱啊，一齊交流下音樂啊！你可唔可以係咁樣、啊？ 唔係，本身我企喺度排緊隊，跟住有人行過，跟住就話、okay. 啊，我想入去攞啲酒飲。其實我原來呢度有㗎，咁、即係咁樣嘅，唔係我行埋去嘅，即係咁啱經過擦身而過咁。 系 咁开展咗一个咁样样，即系有酒就系朋友嘅一个，都系嗰句啊！奉劝大家未过十八岁唔好啦，同埋即系就住啦，咁样都系 揸车更加唔好啦， 更加唔好啦！你都听到我哋头先讲叫摸住酒杯底倾偈，即系咩啊？系摸住啫，唔系饮住酒倾嘅、 哦。哇！ 即系到你攞住嗰、那个，都系攞住嗰个嘅时候，有阵时。嗰、那個係一個 language 話俾你聽，好啦，我哋 connect 咗啦。 一個姿態嚟，係 啦，跟住其實你唔會點樣飲啦，跟住你就傾偈啦。 即 係 同人講 I'm available。 耶耶耶耶耶！咁但係咧，一去到傾偈咧，就傾啲好得意嘅話題，就真係深入一啲啦。 係， 即係初頭一定會行吹幾下，咁但係你都要。 即係了解一下對方啦， 係啦，即係你 ice breaking 啦，咁但係你到咁上下喺個 show 度，大家都會講翻啊，啱啱睇完嘅感覺啊，或者點樣，亦都問下問題啊，咁。 嗯。 咁 有時好得意你喺現場真係同唔同嘅拗水吹咁，只要厚少少面皮咧，咁你又真係會聽到好多好有趣嘅故事，因為你可以同到一啲可能真係參與喺嗰個創作啊，或者甚至乎演出嘅朋友傾到偈， 係 啦，咁你會知道哦，譬如搞DJ set 嘅嗰個朋友，哦，其實佢真係揾一啲唔同嘅 DJ 邀請翻嚟之後咧，佢係希望唔同嘅 genre 按住嗰個排序，其實佢係有一個喺音樂上面嘅故事，即係個感覺係俾緊我可能大概幾多點鐘嗰、那個 mood。叫做前面 warm up set 嘅话咧，嗰、那个音乐类型系拣啲乜嘢？然后慢慢铺排去到哦晏少少啦，大家嘅情绪高涨一啲，就摆啲重型少少或者速度快啲嘅音乐、，which 佢系思考过系一个咁样嘅 journey 去 plan 每一个钟嗰 set 其实系玩咩音乐类型，点样行？咁呢啲就係我哋睇嘅時候就哦跟住囉揈囉咁好開心囉。 你嗱今個星期你聽咗咁多呢啲即係經驗之談啦，你應該好快已經諗到一啲嘅題材，今個星期五你要做啲乜咁樣，有曬靈感啦應該係咪、 我有少少糾結幾個禮拜五嘅。 因為太豐富啦。 即係有一啲就係、自己喜歡類型啦，好耐冇攞出嚟玩啦。跟住另外亦都有一啲可能而家世界發生緊相關嘅一啲新聞啊，或者一啲相關類型推出啊咁。即係而家都糾結緊。咁你頭先講嗰個除咗係譬如電子音樂有之外，喺其他演唱會 concert 都會有嘅。咁即係一啲創作嘅朋友佢都要分享，即係傾偈咁樣。即係都會講哦，其實係啊，即係我哋都點樣諗，可能幫一個表演者，究竟佢唔同時期嘅音樂，點樣樣可以做到大家聽落去嘅風格唔會太過遠就得。依個都得意，因為都唔係近期嘅事，即以前睇演唱會，可能你有留意一個歌手，佢有唔同時期，其實佢有唔同音樂風格。 係啊， 可能有一啲就係叫做ballad 啲嘅，有啲玩一啲曲風係比較可能民族風啦，有啲玩電子嘅。咁但係喺一個 concert 裏面嘅時候，有咁多唔同嘅類型，佢擺曬落去，你點樣令到唔會太跳呢？即係我聽完一個 chapter 嘅時候，哇！好輕快嘅，突然之間，哦，好心情咁，點樣去鋪排呢啲？咁就聽佢哋點樣用音樂上面去調節，即係個 concert 上面嗰個改編，除咗係個風格之外，亦都係嗰個聲聽落去個質地點樣樣串連到，可能唔同時期嗰個歌手嘅音樂 style。 我諗呢樣嘢同我哋平時做節目有少許嘅相似，即係因為我哋成日即係播歌，我哋都要講啱 flow 啱 flow， 即係都你不能夠跳得太緊要啦，你不能前一首係一個 ballad 嘢，跟住下一首無啦啦去咗一首好 techno 嘅嘢，即係嗰個 style 太唔同，會跳得好勁啦。咁但係即係我諗你頭先講嘅音樂人嘅改編可以玩嘅幅度再大啲，即係將一首可能 pop 嘅嘢再改一個 style， 係我可能佢可以 rock 啲嘅，原來佢可以係blues 啲嘅，咁大家再喺即系我觉得睇 show 有时嗰、那个价值喺呢度，点样可以睇到一啲我哋平时喺唱片度听唔到嘅嘢？我系最享受呢啲 moment 好多时， 因为你可以见到真系哇，兜口兜面个乐手喺晒呢度咯，甚至乎佢加咗一啲乐器系本身 CD version 冇嘅， 系 可能好多原因啦。咁但系 live 玩嘅时候就可以啡晒嗰啲乐器出嚟啦， 甚至乎可能改编唔系嗰个歌手或者嗰个音乐人本身自己有嘅作品咧，我觉得都好精彩。即系有时去演绎翻其他嘅音乐人嘅作品，但系有嗰个歌手自己嘅风格呢一样嘢，你又会再反映得出哦嗰、那个音乐人嘅功力啦，同埋嗰个歌手本身佢嗰个嘅功力系呢、這个系我觉得好值得要去睇嘅嘢嚟嘅。 系啊，跟住又譬如寻日去睇Jazz Fest 咁样样啦，你又会见到可能譬如 ROT 寻日睇到，咁佢平时佢哋玩自己嘅歌一个风格，但系一个 Jazz Festival 里边，佢同时亦都会玩一啲爵士乐嘅时候，你就会见到哦呢一、這个嘅佢哋同平时见到嘅佢哋听佢嘅歌，咦有另外一面、啊。又几好听喎， 系喎， 又好睇喎，即系我觉得好有趣嘅、啊、呢件事。 系咯，即系因为你都知道我又系中意听 jazz 嘢嗰啲人嚟噶啦。即系有时我觉得咧睇呢啲 show 咧，唔一定要有人唱嘅，即系有人唱固自然系一种表演。但系有时咧，净系听啲 instrument 佢点样去改编，或者可能佢哋有时jazz 嘢最兴有啲即兴咧，啲乐手现场即兴咧，嗰、那个气氛系会 high 好多嘅。 系啊，就系、是、呢、這个就系嗰个现场演出 嗰一個好睇嘅地方咯。 咁你又開心啦！今個 weekend 睇咗咁多 show 嚇，又 out 咗咁多水吹， 又、 啊、應該就差滿電啦。 攰啊，個人 攰。點解？唔係你嗰種攰係嚟自於因為你冇乜點樣瞓覺啫。 滿足啦，因為吸收咗好多新嘅嘢入去啊。 精神嘅能量應該係滿嘅，你體力上嘅能量可能爭少少啦，咁樣樣。咁但係你都冇喎、啊，要靠你都要每日去帶一啲唔同嘅音樂作品去俾大家啦。今個星期你吸收咗咁多新嘢，我希望你嚇、 啊。你都有 jazz 啊？你今日玩咩啊？ 我今日會應節。今日應節就係玩啲 Halloween 嘅 disco 嘢，咁但係點解會喂好多人都會話喂過咗咯？琴日 ，sorry 啊，今日先係萬聖節，琴日係萬聖節前夕嚟嘅，今日係正日，所以我係冇遲噶，冇錯。係 咩？有咩典故啊？嚇！有咩典故？ 典故我一陣留翻一陣先講俾大家聽。咁、但係今日我奔神 Monday Blues 一陣六點半啦，都準備咗一啲。好經典，有啲好經典啦，有啲好得意同 Halloween 有關嘅 disco 歌去俾大家，咁啊當中亦都有啲古仔嘅。 係啦，咁就一間大家留意住啦嚇， 撐下場咯，支持下咯，好嘛？ 係，好。我諗近期聽佢哋呢一個組合所做嘅作品咧，係好多嘢聽嘅。填詞嘅小黑啦，跟住有溝叔叔啦，仲有主唱嘅劉應庭。 嚟到呢个系列嘅最终章啊，由张柳英婷嘅呢首派台作品《人类群星闪耀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第三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预先估计数字，上季 GDP 按年实质增长 5.4%， 增速较第二季放慢 2.2%，主要是因为基数效应以及经济在上半年表现较预期强劲，但内部和对外需求均维持稳健增长，今年首三季 GDP 按年扩张 7%。第三季私人消费开支、政府消费开支、货品出口和进口表现都较第二季增长放缓，服务输出增幅就快过第二季。政府说第三季 GDP 修订数字和更详细的统计数字，以及今年全年 GDP 的修订预测将会在11月12日公布。政府公布今个月12日开始全面收紧豁免检疫安排，并强化对豁免人士的监管，包括取消绝大部分豁免类别人士到港后免检疫的安排，以及要求外国领事馆和机构人员到港之后必须在指定检疫酒店隔离，不得家居隔离，总领事或同等较高职级的驻港代表除外。政府说将保留维持本港社会运作和市民生活所需的豁免类别，包括跨境货车司机以及必要陪同人员、跨境巴士及穿梭巴士司机及必要车务人员、机组人员、科船船员、需履行同政府相关运作的政府人员。任何不属于相关类别的人士，如果要来港并希望豁免检疫，政府只会按个别特别情况考虑，严格审核。政府今日开始要求市民进入政府设施的时候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说，明白部分市民不习惯新措施，需要适应，强调措施只是为了防疫抗疫。他说政府推行有关措施的时候会以协助市民为目的，呼吁市民遵守规则。若果有人刻意以不同方法甚至以违法手法是不应该，如果有公务员以身试法，更不能接受，执法人员会依法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被问到有数据显示在本港设有区域中心的美国公司的数量正是下跌，是否意味香港国安法实施和疫情相关原因影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汪文斌回应说，国安法实施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在港投资方迎来更安全、稳定和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充分肯定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行政长官上个月亦曾经表示，去年本港的外来直接投资流入金额位于全球第三，今年外国企业驻港公司和初创企业的数量亦都创新高。汪文斌说，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的营商环境得到更好维护，发展潜力得到进一步彰显，中央将会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香港发展，亦将一如既往欢迎各国工商界继续在香港寻求发展并取得更大成功。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相当温暖，亦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井栏树慢线嗰度咧，较早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咁啊都系塞车啦。龙尾到安秀道，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井栏树对开慢线有意外啊，龙尾到安秀道。而较早前咧，大埔公路去

凌晨若哭过了，天光照镜子，一笑去自勉。考得低，合字再经得起，能重来，发掘我优点。我等着我那未来，面带更自信的脸，安抚我别太眼尖。 佢出道嘅时候都系一个小妹妹嚟嘅。2015年嗰时候嘅《差一点我们会飞》，经过六年之后，嚟到2011年有黄素曼新嘅作品叫《致未来的我》，佢都吓经历咗好多，去外国读过书等等，而有新嘅体会翻嚟嘅。 当这傻瓜机有谁稀奇？曾是你最深爱观景器，长游快乐以光影紧记。然而你开始抱怨旧趣味，低端的对照，光圈怎太少？身价有多少？谁是你曾最合拍？如你我你没有相宠，我到老风景可怎细数？试、问试问我都总拍摄过心里那份美好，像你当初一样高，一想就飞一步到高、不够长数，请你别控诉。 听个 Jude 嘅傻瓜机，与其等人哋锡你爱你，有冇谂过好似佢呢首歌所讲嘅自爱多啲咧？ 声线娇美不过我身躯太狠， 想说即说这叫廉价，即使很扣分。放念起个凶恶，似魔鬼化身。但这劣根已经弯弯到熟了，也不学无变更。我是怪物，但我喜欢我灵魂。先不急，我算是迟等。这世界封闭又黑暗，催我到地球来太不堪。长期失重，未拉紧。先不急，我会被抱紧。不过谁又会胆敢？旁人话我笨，无人愿接近。然后剩我一人迷恋镜内的美人，暗淡是养分。暂时纪念品，风上嗅觉只有放松的勇敢。喂，穿着荒诞罪名是七彩玷污众生。Hey, 不理天气，只有自己的。没要是可以不需给我指教，我不怕被看真。怕就怕是我的孤风也绿沉。先发觉可算是迟等，这世界封闭又黑暗，推我到地球外太不堪。长期失重未拉紧，先发觉可会被抱紧。谁又会胆敢？旁人话我笨，无人愿接近。然后剩我一人迷恋镜内的美人。岩石是养分，岩石是由缺陷装饰的作品，忘记被指责或怜悯，不必上心。先发觉准变做细菌，给世界爆气没不忿，总会有别人为我操心，来研讨我用住一生。先发觉将会被抱紧，不怕尘世失眼，谁人愿靠近，谁人亦震撼，明日便会忽然成真，再没古怪人。南沉地放任，南沉到我肉身。 学识自爱之后，就系谂点样可以将一啲过去摆低一边呢？ 黑胶碟仲停不厌，旋转的唱机转走半天，就等于沙发停几遍，浪费一首冷战。 孤高的宠爱挑战，像偶像人齐冷满唱片。里面有种青春想磨练，好过自己当年，即使少帮当年，背负过去经典，创造新的经典，哪个说太癫？要唱世界新心态，不需要卖力扮乖，正经最坏。 之后 有石山街的呢一首派来作品叫《石山派》。 如饮鸡心作恻言，即使相识当年，对着世界口面，却为诗的经典破格再发展。漫漫世界的古怪，不变历史即是坏，靠想够大。出世 纵使年纪轻轻啊，年纪可能是一个限制，有些你未体验过未经历过，例如恋爱咁样，你未必知系一回咩事，但都偏偏未经历过，所以冇嗰个框框限制你嘅想象。更何况呢个世界入边系有人可以话自己识晒所有嘢。 我知我知，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对耳朵。 寄情嘅曲风啦，佢嘅新嘅快乐作品叫做 IDK， 亦即系 I Don't Know 咁解。 全中国希望日本认真吸取两国关系经验同教训，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嘅各项原则，切实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嘅政治共识。以實際行動維護和促進中日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另外，贊成修憲的自民黨和公明黨以及日本維新會一共拿下334席，跨越三分二修憲門檻。修憲的自民黨和公明黨以及日本維新會一共拿下334席，跨越三分二修憲門檻。

又是时候啊，要恭喜最新一期登上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咁多个音乐单位啦！ 嚟啦嚟啦！ 今日我哋又会啊打电话啦，准备咗两位朋友，唔知佢哋啊得唔得闲听我哋电话呢？咁样咁值得开心嘅。 好紧张啊！ 好紧张啊！唔知听紧电话呢？系咪用嗰个声？ 唔系。有冇打错呢？ 你冇打错电话 啊？喂 喂，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哦、oh, ，Hello， 阿Phil你好啊， 我知你哦，你好惊喜咧！ 你好啊，我系波成啊， 我系奔神啊， 你好啊，林奕康阿Phil Hello， 头先睇下系咪好愕然啊？突然之间捞唔到系咩事 呢 咁 冇理由六点钟呢个钟数有人打嚟㗎。 唔係成日都会有人打电话嚟㗎，但通常呢都未必会系直接打，可能喺会系嗰啲嗰啲叫咩 ?WhatsApp call 嗰啲呢。喔、 啊、 我见到一个电话，咦冇见过个电话喎。你哋好嘛。 你好啊。 你好啊。因为我哋有一个好开心嘅消息咧，就透过呢个电话话俾阿 Phil 你听嘅，就系、是、你嘅关于爱的碎念呢一首派台作品咧，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呢个星期攞咗 number one 嘅，恭喜晒你啊 ！Thank you，、yeah. 多谢你支持啊！ 因为睇翻系啊，即系睇翻即系我哋睇翻少少记录啦，喺即系呢一个 philosophy 呢个 project 里边，时间的囚犯都系 number one 啦，跟住沉思者 number two 啦，呢只系 number one， 即系个成绩一路都 非常之好、啊 哦，你自己。感觉如何呢？对于即系呢一个自己合玩嘅呢个 project 嘅成绩都得到即系唔错啊，咁样。 哇，咁固然之真系要多谢合作嘅音乐人啦，一齐去做呢张专辑。我谂上年年尾计划到而家嘅已经系，咁而家嚟紧系会今个月会推出嘅专辑啦，咁啊。三首作品你哋都咁支持，多谢港台，多谢所有啲 J 播歌啦，咁亦都多谢所有 fans 去支持啦，即系冇佢哋系冇可能继续唱落去嘅，咁所以会继续加油，继续写歌，继续去做好我嘅音乐 ，thank you。 证明今次咧真系好多人都好关心啊 ，feel 嘅一啲嘅哲学。嘅理论，咁啊喺你送咗一啲哲学理论俾我哋咧，我哋同时都有啲嘢送翻俾你嘅， 送翻啲食字嘢俾你啊， 系啦， 哦， 系啦，嚟啦，我哋 ，OK， 好好啊， 林奕康玩哲学 film， 有关于爱的碎念， 倪康签唱口开先， 是当真做呢下坚啊， 哇！ 系我哋系无聊咗啲，但系呢一个嘅创作灵感都系嚟自于即系见到，譬如啱啱早几日有一个即系见到大家嘅签唱会啦，一个玩嗰个倪康嘅 concept 啦，咁嗰次如何咧？即系可以又可以近距离见到啲 fans 啊，咁样 好热闹都 系啊，好近距离啦，即系上我都 surprise， 因为上次喺商场咁样嘅搞活动，同 fans 一齐唱歌或者点，已经系疫情前啦， 系。 我真係好耐啦，所以我嗰刻係哇係有啲過度興奮啦。rehearsal 嘅時候已經話喂，不如等等下，不如唱其他歌啊，繼續加落去啦，冇所謂啦。我即係在乎係我 enjoy 唱歌俾大家聽咁啊。喺嗰日係有啲 surprise 嘅，因為首先我哋搞一個倪康簽名會，就係 refer 翻條我同佢拍阿慈拍嗰條片啦，係咁就係食住佢個姓我個康字咁樣就搞倪康啦。跟住我哋嗰日真係有唱，亦都有簽名嘅喎，係、 oh. 我嗰刻其實我記得我去嘅時候就喺度諗問個公司，咦？但係我哋未出碟嘅喎，咁可以簽啲咩咧？係我哋預備咗 postcard 噶嘛，咁係 OK， 係啦，咁啊真係我冇試過搞係有兩個人一齊去簽名嘅一個簽名會啦， 好似真係組合咁樣嗰日， 個人 係啊， 好有趣。咁但係即係嗰日見到除咗你之外，阿慈都真係有開金腔啦。有冇話即係事前佢應該都第一次咁？公开的场合演唱，你有冇即系事前都俾定啲心理准备啊？即系教下佢啊，到时点样点样点样啊咁样噶？ 少少啦，因为我之前 rehearsal 嘅时候，咁我都印定啲歌词啊，同埋我度定可能边个位会啱佢个 range 多啲。始终即系个人我噶嘛，咁譬如女仔嚟讲，有啲位可能太低咁样，咁亦都我就佢点可以把声会响啲？因为始终都唔系佢最响亮个 range 嗰个部分。点知咧去到现场嘅时候咧？ 佢一嚟就话，哦，唔知我唔要用歌词，拎走佢，我要专业。 系 咁啊，我几 surprise 嘅，咁佢真系好淡定啦，佢而其实印象中佢啱啱之前先唔算系佢第一个公开演唱会一个嘅演出嘅，因为啱啱之前有个佢哋有个 show 啊嘛， 系。 就明顯就已經淡定咗啦。 哦，其實係咪好都好過癮？因為譬如佢會參與喺你作品嘅即系 MV 裏面演出，而同時你又會參與可能佢哋一啲叫做網上平台嘅一啲片可以玩到。對於你嚟講，呢、這個體驗我諗係咪都幾開心同埋幾過癮咧？ 多啲互動啦，我覺得即係喺過往呢幾年我都冇乜女主角喺 MV 裏面，唔知點解啦， 因為你生命之中有女主角啦嘛，已經。 可能公司觉得一样嘢系，冇人会相信噶啦，应该系，即系实在太过咩噶啦，你哋嗰个 bond 太 strong 啦。但系咧，其实我觉得以一个音乐作品又好啊，或者一个纯粹一个 MV 嚟讲，咁梗系有多个主角系会做好睇啲，同埋有多啲互动咁样系。而今次佢唔单止做女主角，佢亦都参与我哋活动啊，各样嘢配合啊，咁我觉得系佢又真系好唔话得嘅。咁啊，同埋我记得。嗰陣時我哋拍 MV 嗰時候呢，一隻歌未出街咁樣，佢已經差唔多記熟曬成隻歌點唱啦，佢真係唱曬成隻歌去。咁我已經話，我都幾佩服啊！佢其實佢好細個嘅咋，佢已經係即係有咁多準備各樣嘢。 係咯，咁所以大家會聽到就係幕後大家參與嘅點樣樣有付出咁，亦都我哋就期待下到即係出碟嘅時候，到時又會有啲咩相應嘅嘢，大家可以喺個 album launch 嘅時候，大家又可以知道或者睇到咁樣樣咯。 係咯，同埋我就開心就係同佢哋互動嘅時候，我自己又可以玩一少少啲演戲細胞咧，即係同佢拍嘢嘅時候咧，又可以。搞笑啊！我觉得我人咧成日都系太过正经，咁所以咧我都中意做一啲完全唔似我嘅嘢嘅。 有冇觉得今次引发咗自己啲喜剧细胞出嚟啊？ 咁我不嬲知道我系 OK 呢样嘢噶， 系 我系中意玩呢样嘢噶。咁但系就平时就冇乜机会咯。咁所以而家都呼吁下大家， 有嘅就揾你。 想搵我去做啲咩系搞笑嘅嘢又好，我唔介意做衰人啦，我唔介意做好人啦，我总之最有得玩咧，我开心啊！ 系啊，所以睇题材，如果唔系关于我的碎念喺 MV 里边，你搞笑咁又夹唔到，但系其他嘅嘢就可以发挥到嘛。 好多面向啊 ，Phil 咁啊！再次恭喜你今次呢首作品成为我哋嘅冠军歌啊！吓， 再次恭喜你啊 ，Phil！ 多谢你哋嘅支持啊！ 好， 唔好客气， 下次再见， 拜 拜， 拜拜。 何以始终皱眉？我这么爱你，期盼着永久，没法分离，却怎么？我们快争执到忘记，我应该爱到时间尽头没有限期，你又怎错，我又怎对？答遍几百次，说真假驳嘴，谈论胜负就如明智之举。说很多凭据，相对着瞬间，越要拥抱越觉我半身。我这么的好胜是缺憾和过分，明明尚有着时间。想讲哲理，求说服引领你退避，这样冲 吻会预知去向，有问总要答，博得分拼命抢，其实最后没人如这般抢，夜一身惆怅，相对着瞬间， 再次恭喜阿 Phil 呢一首关于爱的碎念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最新一期攞到冠军嘅位置啊！恭喜晒！好啦，呢个时候我哋打俾第二位，其中一个代表嚟嘅，呢度好多人嘅系 呢个代表会唔会？ 喂、 哎、 喂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Hello，Hi， 我哋呢通电话打俾 Fiesta 嘅 Alison 啊，你好啊。 Hello， 你听唔听到啲烟花声啊？ 我听到。 你嘅宣传人员话咧，呢啲烟花声我每次听过都好开心啊，所以咁大声啲俾你听啊。 咁多几粒 我听到，我听到。 好贵噶，啲烟花烧起上嚟都。 系啊。咁啊，我哋打呢一通电话俾 Alison 你咧，因为有个消息话俾你听嘅，就系、是、你哋嘅派台作品啊，荣誉标签咧。新上榜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上榜有第九位嘅，恭喜你啊！ 真系噶，我好开心啊！ 你系真系未知噶嘛？你唔系特登咁都好啲，我几惊，我哋好似要 好阴森啊！你咁样问佢，突然之间 要逼你做啲反应俾我哋咁样，好衰啊！ 特登因为呢一次而设嘅吓， 诶唔系噶，每一个人都有噶，每一个人都会有烟花噶，我哋 原来系咁， 系啊！但系同时咧，亦都有另一份小心意送俾你嘅，就系、是、有四句押韵嘅说话咧，送俾你去恭喜你嘅，系啦， 好 呢、這个就特别而设嘅，为你写嘅、嗯，好啦，呢几句就系、是、啊。Fiesta 新歌好癫， 编曲最紧要新鲜， 唔好戴荣誉标签， 强迫自己变态 fan 啊！ 哇，呢、這个系咪 Boting 写嘅？ 咩啊？ 呢、這个咪又系 Boting 写噶？ 诶、欸，呢、這个阿斌嘅创作多啲噶， 系 阿斌嘅创作多啲，好 系啊，佢都好癫噶。 咁你已经继承到 Boting 嘅幽默感啦。 系啊，我完全同佢系嗰个无聊嘅 level 差唔多啦，而家 系啊，已经接吻合咗。 系啊，特别佢写最尾嗰句话系画龙点睛，就系强迫自己变态 fan， 即系话叫自己即系唔好要逼自己去改变自己身形，例如太 fan 即系太瘦咧，即系呢一种。嗯亦都我谂系咪今次呢一首《荣誉标签》，你哋即系可能去倾主题嘅就系呢一样啦，真系。 系啊，其实我哋今次呢首歌真系想集中讲标签呢样嘢嘅。系、 嗯、 咁，因为你哋都知道啦，我哋 Fiesta 就六个女仔，但系其实我哋六个女仔咧系真系高矮肥瘦，即系所有嘅女仔类型都可以喺我哋呢对 band 度揾到。 嗯。 咁就其實我哋都好開心嘅呢樣嘢，因為就係我哋每一個人都經歷咗各類型唔同嘅標籤咯，就變得係寫起呢首歌上嚟嘅時候都大家都好有感受。 係，咁但係當初會即係可能好多唔同嘅題材等等之下，點解會諗起講標籤呢一樣嘢？有冇一啲可能大家嘅討論啊、對話等等觸發到㗎？ 其實係有嘅，咁就。其实呢件事咧，不嬲都存在，就系我哋有一次做咗一个访问啦，个访问就问我哋点睇我哋 而家喺網上嗰俾人留嘅一啲 hashtag 啊，就話點解我哋俾人叫做可能女子樂隊啊，或者創業樂隊啊呢啲咁樣嘅睇法，咁我哋就延伸去諗到就係、是、啊、哦，其實真係好有感受。因为就咁讲，单讲女子乐队呢样嘢，我哋平时出去表演咧，就其实我哋系，如果大家幕后嘅人会知道啦，我哋系可能男仔一班乐队乐手系一班齐娃娃玩嘅，我哋永远系自己自成一角嘅。咁因为呢个原因系好多时因为个性别嘅问题啦，咁就我哋都唔想令到可能嗰边齐娃娃玩紧嘅男仔，因为可能同我哋 social 啊交流啊就有啲 label 啦，或者我哋自己有啲 label 令到人哋附加咗喺上面啦，咁就变得系我哋都会喺比较喺安静一啲嘅，咁就变得我哋点解会今次想写呢首歌，可能大家会听到我哋就话我哋打扮标志。或者打扮得可愛就唔好定義我哋做一啲，其實我哋都好想去好似男仔咁一齊玩，或者好想做其他唔同嘅嘢咯。 嗯，因為今次呢一首《營業標籤》曲詞編都係你哋啦。咁頭先講嗰即詞方面就呼應個題材。咁其實喺嗰個音樂上面，今次會唔會都要即係諗下哦？究竟我應唔應該帶一啲怒氣啊？定抑或係點樣樣去令到即係嗰只歌可能去做編排嘅時候個 energy 嘅 level 亦都唔一樣。 嗯。其实我哋今次反而系想好似正面咗少少咁样咯，因为点样讲正面咗少少咧，系因为其实可能 metal 嘅方面会俾人感觉系dark 啲或者系好重嘅感觉啦，咁就我哋今次喺系同之前唔同嘅，之前可能系多啲电子核嘅元素，但我哋今次系加咗啲 new metal 嘅喺度啦。咁目的就系希望人哋听到嘅时候会觉得暗啲、光明啲嘅感觉咯。 系系啦，咁所以呢一首哇，真系再次恭喜你哋六位啦！呢一首《营业标签》系啦，啱啱派咗短短时间新上榜有第九位嘅， 希望嗰个成绩一路越嚟越好，继续向上扬啊吓！ 好啊，谢谢你啊 ，Edison。 今日 thank you 你，下次我哋上嚟再倾。 好， 拜拜， 好，拜拜。 六点半新闻之前听过有最新一期龙虎榜第九位嘅盈业标签，佢哋系 Fiesta。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今个月十二号起全面收紧豁免检疫安排，并强化对豁免人士的监管，包括取消绝大部分豁免类别人士到港后免检疫的安排，以及要求外国领事馆及机构人员到港之后必须在指定检疫酒店隔离，不得家居隔离，总领事或同等较高职级的驻港代表除外。政府說將保留維持香港社會運作和市民生活所需的豁免類別，包括跨境貨車司機和必要陪同人員、跨境巴士及穿梭巴士司機及必要車務人員、機組人員、科船船員、須履行與政府相關運作的政府人員，任何不屬於相關類別的人士，若需來港並希望豁免檢疫，政府只會按個別特別情況考慮，嚴格審核。政府統計處公布第三季本地生產總值 GDP 預先估計數字，上季 GDP 按年實質增長 5.4%， 增速較第二季放慢 2.2%，主要是因為基數效應以及經濟在上半年表現較預期強勁，但內部以及對外需求均維持穩健增長，今年头三季 GDP 按年扩张 7%。 第三季私人消费开支、货品出口和进口表现都较第二季增长放缓，服务输出增幅就快过第二季。政府说第三季 GDP 修订数字和更详细的统计数字以及今年全年 GDP 的修订预测将会在11月12号公布。去年六四集会案，八名民主派人士被控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参与或举行未经批准集结罪。李卓人、蔡耀昌、梁耀宗、梁锦威以及胡志伟一共五个人认罪，其中蔡耀昌以及梁耀宗无需还押，其余三人因其他案件正在服刑或还押。法官将他们的求情和判刑押后至11月12日处理。至于不认罪的三名被告，分别是黎智英、周幸彤和何桂南，案件下午在区域法院开审。控方开案陈词时说，黎智英是知名公众人士，他在集会之前表明会参与并呼吁公众参与，反映他有煽惑他人参与的意图。控方又说有影片拍摄到周幸彤和何桂南在场悼念等，认为并没有合理解释为何他们参与未经批准的集会。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相当温暖，亦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先啦。港岛北角渣华道东行线去柴湾，近住民康街对开有意外，一带多车嘅，经过小心啲啦。九龙方面咧，观塘绕道去将军路，近住面粉厂对开慢线就有坏车，龙尾过咗 Mega Box 啊。绕道观塘绕道去将军路，面粉厂对开有坏车阻路，龙尾过咗 Mega Box。新界咧，吐露港公路去上水科学园段有意外，咁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附近。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北角码头，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天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带嚟第一首作品咧，系同一个经典嘅恐怖片《猛鬼街》系有关系嘅。本身呢只歌咧系攞嚟喺呢个《猛鬼街四》入边作为原声大碟其中一首作品。 So was sweating, man, I was bugging. I checked the clock and it stopped at 12:30. It had melted, it was so darn hot, and I was thirsty. I wanted something cool to quench my thirst. I thought to myself, yo, this heat is the worst. But when I got downstairs, I noticed something was wrong. I was home all alone, but the TV was on. I thought nothing of it as I grabbed the remote. I pushed the power button, and then I almost choked when I heard this awful voice coming from behind. It said, man, I ain't even wait to see who it was. Broke outside in my drawers and screamed so long, cause got halfway up the block, I calmed down and stopped screaming. Then thought, oh, I get it, I must be gaming. I strolled back home with a grin on my grill. I figured since this is a dream, I might as well get ill. I walked in the house, the big bad fresh prince. But Freddy killed all that noise real quick. He grabbed me by my neck and said, here's what we'll do. We got a lot of work here, me and you. The souls of your friends, you and I will claim. You've got the body and I got the brain. I said, yo, Fred, I think you got me all wrong. I ain't partners with nobody with nails that long. Look, I'll be honest, man, this team won't work. The girls won't be on you, Fred, your face is all burned. Fred got mad and his head started steaming. But I thought, what the hell, I'm only dreaming. I said, please leave, Fred, so I can get some sleep. But give me a call, man, maybe we'll hang out next week. I pat him on the shoulder, said, thanks for stopping by. Then I opened up the door and said, take care, guy. He got mad, drew back his arm and slashed my shirt. I laughed at first and thought, hold up, that hurt. It wasn't a dream, man, this guy was for real. I said, Freddy, how's been an awful mistake here? No further words, and then I darted upstairs. Crashed through my door, then jumped on my bed. Pulled the covers up over my head, said, oh, please do something with Fred. He jumped on my bed, but threw the covers with his claws, tried to get me. But my alarm went off, and then silence. It was a whole new day, I thought. I wasn't scared of him anyway, until I noticed those rips in my sheets, and that was proof that there had been a nightmare on my street. But 后来呢，这个电影的制作人觉得这歌好像不是很适合那个电影的氛围，所以最后没有放在电影当中。 Come on, Jeff, answer me. Come on. Hello? Jeff, you press me. Jeff, wake up. Jeff, wake up. What do you want? Jeff, wake up, man. Listen to me, Jeff. It's 3 o'clock Jeff, in the morning. Listen, what Jeff, do you would want? You listen to me? Whatever you do, don't fall asleep. Man. Jeff, listen to me. So, don't so go to I'll sleep, talk Jeff. To you tomorrow. Jeff, I'm going Jeff. To bed. 虽然歌曲咧嗰个玩味性质比较重啲，但其实咧佢成首歌嘅内容咧系讲晒猛鬼街呢一个嘅 Freddy Krueger 呢一个嘅连环杀人狂嘅故事出嚟嘅。所以今日带嚟有第一首 DJ Jesse 同埋 The Fresh Prince 嘅。A nightmare on my street 俾大家，但系讲到咁有故事性嘅一啲慢性节歌曲，当然唔系净系得呢首啦。我想这只话是最经典都应该没人会反对，而且每次我都必须要强调一定要听完整版，是因为之后 remaster 出过一个短版的 cut 了很多开头的声效。 close at hand. Creatures crawl in search of blood to terrorize your neighborhood. And whosoever shall be found without the soul for getting down must stand and face the hounds of hell and rot inside a corpse's shell. I'm gonna do it tonight. From every tomb are closing in to seal your doom. And though you fight to stay alive, your body starts to shiver, for no mere mortal can resist the evil of the thriller. 每次都要听到最尾咧，先舍得讲嘢。有 Michael Jackson 嘅 Thriller 啦，咁啊，同埋最尾呢一个声音咧，系嚟自 Vincent Price 嘅声演啊。佢亦都系一个好经典嘅恐怖片嘅演员啊。咁啊 ，Michael Jackson 嘅作品入边有 Vincent Price 做呢一个嘅声演咧。咁啊，但系其实佢自己本身亦都有帮其他人去声演一啲嘅 Halloween 嘅 disco 作品。接住落嚟呢一首，你会听到佢嘅声音系 chorus 嘅部分。除咗 Michael Jackson 之外咧。有佢阿哥啊！ I'm really shocked. 带嚟有 Rockwell Somebody's Watching Me， 其实歌曲内容如果睇埋 MV 咧，都真系几有一个恐怖片嘅效果喺度嘅。事关成首歌咧，都系发生喺间屋入边，而主唱人咧，即系个主角咧，就觉得好似有人喺暗处一路望住佢咁。悬疑感非常之厉害，咁啊，头先听一啲其实都系比较后期少少嘅作品嚟嘅。讲起 Halloween 有关系嘅一啲作品，或者一啲怪诞啲嘅歌曲，其实数翻去70年代都有唔少，好似呢首咁啊。 Space, I could swear as the spotlight starts to fly. 要带俾大家嘅，有 Drizzy Brothers Ghost Dancer， 希望大家喺呢个星期一嘅晚上啊，好好把握余下万圣节嘅时间。听日同样时间骚动音乐再见，拜拜。